其实您就是诺曼家族那边派来保护梅格大人的人吧？ 任小素听到这话差点笑出声来，不过他还是一副淡定的模样。 你怎么看出来的？ 您这一路上比谁都淡定，就算有都铎家族的人来袭击，也从来都没有见您慌乱过。梅格大人身边的人我们都调查过，跟诺曼家族一点关系都没有，唯独您是突然出现的，没有任何根底，而且梅格大人对您根本就不像是对待一位亲随的态度，两位站在一起，其实他才更像是下属。 还有呢？ 你一定还有同伴跟随着商队吧？我那百发百中的箭术，还有梅格大人的小火球，都是您同伴制造出来的，对不对？ 任小素诧异地看了钱卫宁一眼，心说这货神箭手的梦终于醒了吗？钱卫宁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箭术到底是什么水平，只是一开始有些膨胀，但是后来梅格大人开始百发百中小火球的时候，我就慢慢清醒过来了。 那你凭什么说这一切跟我有关系呢？ 任小素依旧没有承认什么。其实他现在承认啥也无所谓，钱卫宁和他之间属于必杀的攻击距离，如果对方真的有什么危险，任小素直接拧断对方脖子丢进收纳空间，然后带着梅哥跑路。 我查看过小火球的伤口，而且我也见过小火球到底是什么威力，那伤口根本就不是小火球能够打出来的，分明是有人一拳吹在了土匪的心口，将人活生生的打死了，包括后来的空爆术也是如此。每个大人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施术者另有其人。 说着，钱卫宁忽然感觉背上的汗毛都炸起来了，他只觉得危机感快速临近，只能硬着头皮闭眼说道： 这一切我都没有汇报上去，只是希望在亲随大人这边讨一条活路。 什么活路？ 这一瞬间，钱卫宁感觉自己身上的压力骤然减轻，他心有余悸地看向任小素，然后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了。对方一定是诺曼家族派来的高手，就是专门用来阴都铎家族的人，而这个任小素身边一定还有一支秘密部队配合行动。而任小素在想的是，之前他以为两位绵羊人也是钱卫宁这边的，但现在看来并不是，起码钱卫宁并不知道自己来自中土，这倒是让任小素有点意外了。两个绵羊人虽然弱了一点，嘴也碎了一点，但确实不是什么一天到晚耍坏心眼的人呢。只要别人一天到晚藏着坏心眼，那就可以大兴西北啊。 大人，其实您也应该察觉到了，我们这支骑兵团招惹了伯克利家族的子弟，他们如今便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 这是伯克利家主的决定啊，跟那些纨绔子弟有什么关系？ 这事儿跟伯克利家主没有关系。您或许不知道的是，有人今晚给商队护卫下了调令，明天跟梅格大人一同前往诺曼家族那边的只剩下192人，其余人全都留在温斯顿城，回归各自的骑兵团。 这192人都得罪过那位纨绔子弟？ 没错，我不求别的，既然您是诺曼家族的人，那我只求您能给我们一条活路。 我们这192人愿意给您当牛做马，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任小素叹息，看样子伯克利家族也是把这些人逼上绝路了呀。今晚钱卫宁这些忠于燃烧骑士团的骑士们感受到了家族的背叛，然后决定自寻活路了。不过任小素不可能听信钱卫宁的一面之词，他从一开始也压根不是梅哥这样的傻白甜。简单说，任小素需要钱卫宁的投名状。正在任小素思索该怎么处理的时候，钱卫宁忽然面露惊诧。 紧接着，任小素背后的窗帘轰然掉落，带着嵌在天花板上的五金配件都掉了下来。梅哥与陈静书两人对钱卫宁尴尬地笑了笑，钱卫宁则看着陈静书身上的夜行衣，仿佛明白了什么。 这就是大人带来的秘密部队吧？ 就在刚刚，钱卫宁还说今晚谈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结果马上窗帘后面就蹦出俩人来，简直惊喜。陈静书面对钱卫宁的疑问，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反正就是要让钱卫宁带着疑惑。如果事情真像钱卫宁说的那样，有人想要铁了心的坑死他，那任小素觉得组织上也可以适当的放宽一些条件，毕竟梅哥同志需要自己的班底。当天晚上，梅哥和陈静书都分别回去了，而钱卫宁则被任小素要求留在房间里。任小素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防止钱卫宁晚上回去突然反悔，然后跑去告密。于是钱卫宁就硬生生在房间里站了一宿，眼睁睁地看着任小素呼呼大睡。走他不敢，或者干脆趁着任小素睡觉的时候偷袭，然后把这少年给交出去立功，他一样不敢。晚上的心悸的感觉还在，他总觉得自己在面对极其危险的存在，虽然他也不清楚对方这个年纪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压迫感。第二天清晨，所有人听见钟声后披上红色的斗篷朝温斯顿大教堂走去。昨天下午圣歌骑士告知全城，今天要在大教堂门口举行祭奠仪式。这种隆重的仪式几乎整座温斯顿城的属民都要来参加，大家全都披着红色的斗篷，就像是一股红色的洪流朝教堂涌去似的。任小素站在距离教堂大概数百米的位置低声说道， 温斯顿知道你们商队的任务吗？ 知道，回禀大人，从瓦杜兹城出来以后，还是圣歌骑士团帮忙清理了所有的土匪。 等会儿要出现什么事情可别太惊讶，今天就是你来那投名状的时候，记住不要试图逃跑，你知道后果的。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今天早上任小素并没有让梅哥和陈静书等人跟过来，而是交代陈静书协助梅哥藏匿，一旦发现有人直奔驿站搜查，那就好好藏着等待他救援。当任小素交代这事的时候，梅哥就差不多猜到这城里要出现大事了。此时伯克利家族的人并未出现在大教堂外面，主持这场仪式的人是温斯顿家主，而这位家主旁边还站着十名巫师以及36名圣歌骑士中的精锐。温斯顿家主看向属民， 前几日有人暗中操控了魔鬼的力量，对温斯顿城里虔诚的信徒与神选者进行了攻击，我们遵从神明的指示将幕后的魔鬼找了出来并将他杀死。 说着教堂后方有人端着木盒子走了出来，盒子一打开，里面装着的赫然便是凯尔大巫师的头颅。这头颅用石灰淹过，所以看起来格外的惨白。人们因为看到头颅而渐渐沸腾，可温斯顿家主将手中的权杖朝地面一顿，那沉闷的声响犹如垂在了所有人的心上似的，让大家全部安静了下来。 你们或许都听说了，在瓦杜兹城镇的时候，神明曾降下旨意让伯克利家族担任起消灭北方恶魔的重任，如今恶魔已经重现人间，我温斯顿家族作为神明的仆从自当追随左右。 任小素撇撇嘴，这巫师国度的人就喜欢神神叨叨的，而且所有胡说八道必为政治服务，明明连人都杀错了，结果还整什么魔鬼神明这一出。凯尔大巫师真是冤枉啊，明明离开根特城的时候说要亲自制裁任小素和梅哥，结果就变成了自裁之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时候，温斯顿家主对周围的巫师使了个眼色，他身旁的十位巫师竟同时手持真实之眼施法。一层淡淡的火幕将温斯顿家主笼罩其中，属民们看到如此神迹，全都惊呼起来。而任小素看到这一幕，就差点乐出声了。这哪是什么神迹呀？分明就是在防耳光。温斯顿家主见火幕完成，才松了口气。他微笑着对署名说道， 在我们击杀魔鬼之后，神明又为我们降下了新的巫术作为奖励。各位神的子民，神已经在重新眷顾我们了。 要说这群巫师是真的不要脸，明明是藏了很久的独占巫术，现在突然拿出来就说是神明的奖励。看样子是觉得自己在火墓里，自己也不可能被打脸了才敢这么说的。署民们听到他们重新被神眷顾，便开始欢呼雀跃起来。任小素寻思，这巫师国度但凡有个9年义务教育，这些人也不至于相信这种胡扯。 神明与我们同在。 话音还没落下呢，正看向他的署民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所有人眼睁睁看着火墓之内突然开启了一扇暗影之门，那传闻中的神之右手再次降临。温斯顿家主被这一巴掌硬是给扇的在原地转了2圈。 祝你幸福。 下一刻，温斯顿家主哗的一下流出2行浊泪来，署民们顿时震惊了。 神明手劲这么大的吗？ 大主教怎么被伤哭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神明手劲要是不大，那怎么当神明啊？ 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这个新的组合技真是太霸道了，扇谁谁哭，想不哭都不行。这跟你坚不坚强没关系，纯粹看任小素想让你多么幸福。钱卫宁慢慢转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任小素。这一刹那，他忽然就意识到自己当初为何泪流不止了，也同样知道瓦杜兹大教堂前那无耳光是怎么回事了。这时候温斯顿家主也懵了，他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就算被扇了一耳光也不至于哭出来吧。可是此时此刻他的眼泪真是止都止不住呀。一直伫立在大教堂里面的伯克利家主看到这一幕后冷笑出声，他带着身后的燃烧骑士缓缓走出大教堂。米歇尔·格兰瑟姆·伯克利看向温斯顿家主嫌弃道， 有什么好哭的？ 紧接着伯克利家主愠怒着对燃烧骑士们说道， 把行凶者给我挖出来。 任小素看向钱卫宁， 你可以举报我，但我不能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当然你也可以保持沉默，从此以后就是自己人。 接下来可以预见到燃烧骑士将对在场所有人进行排查，以此来追索凶手。钱卫宁顿时明白任小素所谓的投名状是什么了，不需要他杀什么人，也不需要做什么事，只需要他在那些燃烧骑士过来盘查的时候，他以燃烧骑士团圣殿骑士的身份说一句没发现异常，他就算是走上不归路了。伯克利家主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一个包庇过敌人的骑士。此事之后，不管钱卫宁是否忠诚，都无法再走回头路了。伯克利家族似乎早就为今天这场祭奠仪式准备好了一切，当那位家主下令搜查凶手的时候，人群之外便立刻有成建制的燃烧骑士团成员包围过来。那些士兵手持长枪，竟是分成了上百支小队，将大教堂附近的所有路口全都给封锁住了。来参加祭奠仪式的署民足有数万人，这个规模是极其庞大的，排出的红色长队甚至蔓延了好几条街道。人们摩肩接踵地挤在街道上， 有些仓皇地看着那些骑士纵马包围过来。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包围过来的燃烧骑士竟然还带着一大堆城镇的户籍官员。他们在东西两侧设置出口，其他地方一律包围起来，不准进出。而每个从东西两侧离开的属民必须通过户籍官的审核。巫师国度虽然科技落后，但户籍制度哪怕在灾变前的古代也非常严苛，这是一个落后体制管理百姓的基础。例如商队北上，那就需要携带户籍官签押的文件，这样他们才能顺利在驿站旅馆里入住。当然规矩是这样，但下面执行的人未必那么严格。早些年户籍制度刚完善的时候，大家还挺仔细，后来过了几十年没人查的时候，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反正又没人较真。 名字、住址、署名编号。 户籍官挨个盘问，等署名报上户籍信息后，身后立马有户籍官员翻阅资料进行检索。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伯克利家主把这些户籍官揪过来，就是打算筛一遍别有用心的人。结果呢，户籍官们尴尬地发现，他们近些年的户籍工作实在疏漏太多，这些署民里十个人有六个都没在登记名录里。一个国家的衰败绝不单单是科技落后这么简单的，就例如巫师国度存在的问题，官僚体制冗杂，怠政懒政，生产机制落后，地方监管制度落后。伯克利家主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便对温斯顿家主冷笑起来。 以往我觉得你应该是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可如今却发现你竟是个连政务都管不好的草包。难怪你温斯顿家族的圣歌骑士团战斗力不行，我看你不光政务不行，整顿军务也不行。 别的且不说，伯克利家族掌管的南方六郡确实要比其他地方好上很多，起码户籍官绝对不敢这么糊弄工作。 家主，我今后一定好好梳理政务军务。 伯克利家主被对方哭得异常烦躁。 堂堂温斯顿家主被人扇了一耳光竟然哭成这样，我要你何用？ 家主，我也不想啊。 男人生于这天地间，如此脆弱怎能成事？堂堂一家之主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手下的圣歌骑士都比你强。 说着，伯克利家主喊来一名温斯顿家的圣歌骑士，让对方摘掉头盔，反手便是一耳光过去，然后把圣歌骑士给打哭了。伯克利家主满头问号。此时此刻，任小素双眼炯炯有神地盯着伯克利家主，准确地说是盯着对方的手掌，只要对方扇谁，谁就必须幸福。幸福的过程或许不同，但各有各的幸福呀。而温斯顿家主看着那个泪流满面的圣歌骑士，心中还升起一丝安慰，起码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哭了呀。伯克利家主铁青着面孔看向面前的圣歌骑士。 废，真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就是你的圣歌骑士团。你过来。 伯克利家主看向自家的燃烧骑士，似乎要让燃烧骑士为圣歌骑士做个榜样。一旁被点名的另一名燃烧骑士坚毅地向前踏了一步，他甚至对旁边正在泪崩的圣歌骑士温斯顿家主投去了不屑的目光，似乎非常不屑与这种脆弱的人成为同僚。伯克利家主见到这一幕后心中稍有宽慰，他对温斯顿家主说道， 看我麾下的燃烧骑士是如何做的。 说完，伯克利家主又是一记耳光甩去，然后把这位刚刚走上来的燃烧骑士也扇哭了。伯克利家主愣住了。这时候，温斯顿家主偷偷抬头看了眼那位泪流满面的燃烧骑士一眼，仿佛在说， 就这？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一旁不少聚集在这里无法离开的署民，一边担心着自己的安危，一边偷偷打量着教堂门口。 这位伯克利家主的手劲也挺大的啊， 不是说燃烧骑士团都异常彪悍凶猛吗？这怎么也如此脆弱 啊？嘘，别说这种话，小心判你绞刑。 伯克利家主此时已是勃然大怒。 哼，我麾下燃烧骑士竟也是一群窝囊废吗？ 周围一圈人全都噤若寒蝉，温斯顿家主的头都快低到裤裆里去了。这位伯克利家主环视一圈，他对温斯顿家主发怒道： 来，你来杀我。算了。 原本伯克利家主想说你来杀我，看我会不会哭，但他终究还是挽回了自己的理智。他对自己的定义是未来的一代雄主，所以他就算再生气也不能做这种损害自身威信的事情。而且伯克利家主心中隐约有些其他的担心，万一自己也被伤哭了怎么办？人群里正在看热闹的任小素感觉有些惋惜，如果这一耳光落在伯克利家主脸上，那可就太有意思了。一旁的钱卫宁也同样看着这一幕，他心中是既想笑又想哭。想笑是因为这位亲随大人也太损了吧，钱卫宁自己就是燃烧骑士，他很清楚一点，那些士兵常年苦练，就算浑身被太阳晒脱皮也不曾见谁哭过，所以这事儿肯定就是任小素干的。说实话，钱卫宁回忆着自己以前狼狈的模样，再看看教堂门口那些往日的同僚，心说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比任小素更损的人了。想哭则是因为钱卫宁现在慌得一匹，他非常想劝劝任小素别再玩下去了，再玩就要出大事了。钱卫宁偷偷打量任小素，于是他发现任小素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不打算站出来举报我吗？ 钱卫宁咬咬牙， 在下已经宣誓效忠了，清随大人不必再做试探，咱们赶紧走吧。 行。 任小素往东边的出口挤去。 带你燃烧骑士团的身份凭证了吗？没带的话咱俩可出不去啊。 带了带了。 钱卫宁与任小素两人默默地走向出口。事情比想象中还要顺利一些。当有燃烧骑士过来阻拦的时候，钱卫宁只是摘下兜帽看对方一眼，那战马上的燃烧骑士竟是直接下马向钱卫宁行礼放行。 合着你这张脸就是通行证啊，看来钱会长在燃烧骑士团里的地位很高啊。 钱卫宁在燃烧骑士团的军阶是圣殿骑士，这就相当于中土的团长旅长这样的官职了，所以普通士兵怎么可能不认识他？不过钱卫宁这时候对任小素已经非常恭敬了，他对任小素苦笑的、 大人不用叫我钱会长了，叫我小钱就行。 行吧，放心，以后你就会明白今天的决定有多么正确了。咱们先去和小梅会合，然后立马出城，只要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那还不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原本钱卫宁自称小钱时内心还有些苦涩，但现在他听到任小素管梅哥叫做小梅的时候，心里瞬间就平衡了。人类就是这么的奇怪，你甭管自己遭受着多么悲惨的命运，只要你发现有人和你一样，那你心里就会瞬间好受许多，然后对于即将迎来的命运也就不那么抗拒了。而任小素现在想的是，自己身边一个小梅一个小钱，一个是巫师体系的人，一个是骑士体系的人，似乎左膀右臂的基础班底已经形成了呀。自己如今也算是大人物，总需要一点跟班什么的， 这跟班也未必能有实质性的帮助，但关键时刻能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就像神话故事里陪伴在道长身边的清风明月童子似的。温斯顿大教堂前的祭奠仪式被人搅成了一场闹剧，温斯顿家主好不容易停下泪水，立马被伯克利家主撵去西边抵挡沃斯家族。这沃斯家族是都铎家族的附庸，眼瞅着北方都铎骑士团将至，各方势力已经蠢蠢欲动。就在下午的时候，封锁的城门外忽然到来一只奇怪的人马，城头值守的燃烧骑士们惊诧地望着城下，那里停靠着一头头巨大的钢铁怪物，不知从何而来。有人将此事汇报去伯克利家主那边，想问一下该怎么办，结果伯克利家主竟是亲自出城迎接，甚至还命人铺上了猩红的地毯。只有伯克利家族真正的核心成员才知道，这就是家主口中所说的远方朋友，那些钢铁怪兽则是来自中土的军用卡车。对方从不知名的路径上绕了好大一圈，甚至走过了极其危险的区域，就是为了将这一车车武器送到巫师国度。军用卡车后面全都被军绿色的油布盖着，没人知道下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卡车有数十辆之多，在城门外排成了长长的车队，这些武器便是远方朋友带来的礼物。这批中土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巫师国度了。温斯顿城的城门打开，伯克利家主骑着白马从容地出了城。他对着车队最前方那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笑道： 哈哈哈哈，我的朋友，好久不见了。 伯克利家主跳下马来，张开双臂，竟是直接朝年轻人拥抱了过去。年轻人摘下墨镜，与伯克利家主拥抱了一下。 尊敬的米歇尔阁下，承诺您的东西我已经带来了，今晚就可以去荒山处见证一下他的威力。都铎家族的骑士团在他面前将会成为巫师国度的笑话。 伯克利家主走到卡车后面，轻轻掀开油布，他看着油布下黑色且冰冷的器械，露出笑容，似乎那些保养武器军备的润滑油都芬芳了起来。只是身穿银白色盔甲，身披红色斗篷的伯克利家主与这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武器显得格外突兀。伯克利家主并没有等到晚上再试军衔，而是直接命人带来20名囚犯，然后卸下他们身上的枷锁，让他们发足狂奔起来。 逃吧，今天能逃走的，我伯克利家族代表神明宣布你们无罪。 待到那些囚犯跑出几百米后，从中土来的年轻人不慌不忙地让人取来一架重机枪固定在地上，连机枪三脚架都用钉子垂进了地面。年轻人取来一盒弹链卡在机枪上，然后狠狠地按上了机枪上的弹夹盖子。这时那些囚犯已经跑得很远了，从城门口眺望过去，那些囚犯的背影小的就像是一片片树叶。然而年轻人按动重机枪后面的扳机，一枚枚巴掌长的机枪子弹飙射而出，隔着近千米的距离直接将20名囚犯全都扫成了筛子。跟随着伯克利家主出城的燃烧骑士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这种转瞬即至的大杀伤性武器，他们就算骑着战马也躲不开。事实上17年前有些老兵就说过，178-13那边已经出现了威力极强的武器，当初巫师国度东征就是拿人命才填上了这些武器打出的窟窿。从那以后，巫师们便对东征之事闭口不提了。如今这年轻一代的骑士们终于明白这所谓的中土武器到底有多么恐怖了。这是骑兵的灾难，或者说在中土热武器面前，整个巫师国度的军事力量都将是一场灾难。伯克利家主遥遥望着那些死去的囚犯，面色凝重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不过他很快便笑了起来。 走吧， 今晚我要好好宴请远方的朋友。 说完，他便拉着年轻人的胳膊朝城池中走去。 王先生，不知其他武器可有这种威力？ 其他的都不会比这个差。 这时候，伯克利家主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来。 啊，对了，王先生对中土应该非常了解，那我跟王先生打听一个事情。 家主尽管问。 中土那边可曾有人能驾驭火车？又可曾有人能瞬间身披重甲？那火车似乎从虚无中来，不像是科技，反倒更像是我们这边的巫术。 伯克利家主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发现王文彦的脚步停住了，而且表情还异常沉重。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王文彦不是第一次来巫师国度了，上次来还是王胜之在河边救下任小素的时候。当时他与王胜之同行，到了河谷地区的时候，便独自越过了西北的边境线，继续朝巫师国度进发。例如王胜之、庆枕这样的人物做事，向来喜欢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一些，所以在中原王室与西北通商之前，他便要做好准备，想清楚该怎么制衡这位西北的邻居。就像 P5092 所说，西北如今最大的危机就是面对巫师与王室的夹击。别管巫师国度实力如何，178要塞都不具备两线作战的实力，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王胜之当然也能想到这一点，而且庆氏在河谷地区的土匪布局也给了他一些灵感。最终王氏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如果张景林愿意接手中原，完成整个壁垒的统一，那么这一步便使用不到。但如果张景林不愿意，那么王氏与西北之间的这一战必不可免。如今王文彦带着使者再次来到巫师国度，与伯克利家族达成互相利用的关系，他给这边送来武器，帮助巫师国度统一，这样巫师国度才能重新成为178要塞的威胁。而伯克利家主很明显也只是想利用王室而已，说不定此时已经对王室暗藏杀心了。王文彦不在乎这些，以他化作黑烟的能力，除非王运在场，不然没谁能杀死他。这就是王文彦之所以能够秘密活跃在外交舞台的原因。只是当王文彦听说什么从虚无中驶来的火车一瞬间披在身上的盔甲时，他当场就想转身回中原去了。他是来送武器的，又不是来送人头的。 尊敬的米歇尔阁下，我这边还有点事情，要不咱们下次再约吧。 伯克利家主面色一僵，他也不是傻子。 为何我一提到这位能够操控火车的人王先生就要回中原去呢？他到底是谁？想必王先生一定知道吧，还请王先生为我解惑。 不如米歇尔阁下先跟我说说，他都在巫师国度里做了什么？ 伯克利家主将温斯顿城的事情说了一遍，例如杀温斯顿的人，例如两架蒸汽列车撞塌建筑，例如对方强大的身体素质。 确实是他了。你们巫师国度与178要塞打了100多年交道，这位在温斯顿城池里大开杀戒的人则是178要塞下一任司令。 伯克利家主微微眯起了眼睛。 原来如此，只是我不曾想到中土变化这么大， 竟然也出现了超越凡俗的力量。那王先生为何没有跟我提及过呢？ 也就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事情，不值一提。 超凡者出现当然值得一提，毕竟现在有些超凡者的实力可怕到了极致。就拿任小素来说，杀财团领袖都如同探囊取物，怎么会不值一提呢？但是巫师国度对于王氏来说终究只是利用工具而已，王胜之和王文彦他们就算再愚蠢，也不过就是提供武器，绝不会将中原的底子都卖了的。待到解决178要塞，王氏迟早有一天还要挥军来到巫师国度解决这个顽疾。王文彦与伯克利家主心照不宣地笑了笑。这时伯克利家主突然说道， 对了，王先生，我还想打听个事情，你有没有听说过谁能穿越一扇暗影之门打人耳光的能力啊？ 嗯，米歇尔阁下说的还是这位178要塞的少帅呀。 如今王氏早就把任小素列为了重点观察人物，而任小素在各个壁垒里出手那么多次，暗影之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伯克利家主面色铁青下来，也就是说瓦杜兹大教堂的闹剧还有今天早上的闹剧全都出自此人之手，这人是跟伯克利家族杠上了吗？ 王先生可知此人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伯克利家族作对啊？ 以我对此人的了解，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闲着没事干了。 伯克利家主有点无语了，世上竟还有如此闲得蛋疼的人。只是王文彦也没有想通的一点是，任小素怎么没有直接捅死这位伯克利家主呢？对方既然都能开启暗影之门扇人耳光了，那背后捅人一刀也不是什么难事吧。下一刻低头沉思的王文彦骤然抬头，他明白了，任小素是想看着巫师国度内战然后才出来收拾残局。如果伯克利家族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么这场内战可就打不起来了。王文彦这样的人脑子很快，不然他也没办法在王室外勤方面独当一面了。 米歇尔阁下，我个人认为虽然马上内战在即，但希望你能非常明确一件事情，你最终的对手绝对不是都铎家族和诺曼家族，恰恰就是这位178要塞的少帅。 此人竟让王先生如此忌惮？ 不只是忌惮，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我听到他也来了巫师国度的第一时间，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要逃跑。不是我胆小，米歇尔阁下，如果你知道他在中土做了些什么，那你应该庆幸你的瓦杜兹城池、温斯顿城池竟然还屹立在土地上。 此人在中土竟有如此声望？ 如果你说这是声望，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他叫什么名字？王先生可否给我提供一下他的画像，让我来通缉他？ 他叫任小素，画像我也可以提供，但我诚挚建议伯克利家族不要通缉他。你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想办法让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来通缉他。 等等，任小素？ 伯克利家主旁边的一名圣殿骑士疑惑道， 这不是梅哥身边那位亲随的名字吗？ 梅哥的亲随？ 是的家主，不过他们已经在清晨祭奠仪式结束后离开了温斯顿城，是您吩咐的放他们去北方诺曼家族那边。 竟然放他离开了？ 伯克利家主面色阴沉，此时已经快要临近晚上，想追怕是有些来不及了。 伯克利家主知道梅格新招纳了一个亲随，是个十八九岁上下的少年，只是他之前并没有在意这个亲随，也就没有过多的关注。一旁的王文彦听说任小素早早就离开了温斯顿城，顿时松了口气。 走了好啊，就让他去诺曼家族那边吧。 若是任小素还在温斯顿城里，王文彦还真的有点不敢进去了。 你刚刚说最好让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通缉他，这是何意？我伯克利家族要报仇，不需要假借他人之手，他不过一少年而已。 米歇尔阁下，只要你能用手段让诺曼家族、都铎家族通缉他，那么他或许能够帮你解决一大半问题了。说不定你还没见到诺曼家族的骑士团，诺曼家族的巫师就已经死了好大一批。 在王文彦看来，通缉过任小素的势力就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之前也有人跟王胜之提议过围杀任小素来着，因为大家都觉得这少年会是未来的隐患，但当时王胜之否认了这个提议，一方面彼此还有交情，没必要直接就变成仇人，另一方面则是那时候王胜之问过林有没有稳妥的办法杀了任小素，结果林的回答是没有。连计算能力举世无双的林都这么回答，大家也就暂时搁置了这个心思。很多人很多势力都想要研究任小素，而王文彦作为王室如今的外勤情报负责人，大概算是最了解任小素的人之一了。大概从任小素在西北加入尖刀连覆灭宗室开始，王室便开始密切关注他。说实话，那时候王胜之也没想到自己会救下一个未来对整个壁垒联盟都举足轻重的人。王文彦当时也在，他如果知道任小素以后会如此棘手，那他一定会建议大家把任小素重新扔回河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事实证明，后来的洛城挟持卫星计划、火种圣山剿灭超凡者的计划全被任小素干扰了。好在洛城的计划最终成功，不然王室可没如今这么顺风顺水。伯克利家主不理解王文彦为何会如此忌惮任小素。在巫师国度里，即便是都铎家主、诺曼家主那样的人物，也未必能让所有人忌惮吧。所以伯克利家主会下意识地认为王文彦可能是没有见过那些真正超越凡俗的力量，所以才会大惊小怪。毕竟在巫师国度的概念里，对中土超凡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伯克利家主是公认的天才巫师，他三岁开始修习巫术，十七岁变成了知名的大巫师，掌握了火焰之歌这一传承独占巫术。现在他就算是面对都铎家主、诺曼家主也未必就怕了。这样一个自负的人物，并不认为那所谓的178要塞少帅就能比自己强。伯克利家主觉得对方那么年轻，就算掌握了超越凡俗的能力，也没修行几年时间。他不知道的是，任小素压根就不用修行，中土的超凡者与巫师完全不同。不过伯克利家主虽然自负，但并不是一个莽夫，莽夫也不可能做如此周密的计划来进行北伐。他想了想说道， 我这边会想办法制造机会让他与诺曼家族、都铎家族结仇，既然王先生说他能让我省很多事情，那我便拭目以待了。 家主能这样想是最好不过，如今他前往北方，该头疼的是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我们应该为此庆祝。 哈哈哈哈，那今晚就让我与远道而来的朋友无醉不归。 伯克利家主拉着王文彦的胳膊便往城中走去。此时 任小素正一马当先的走在商队最前方，小梅和小钱这对没钱组合便踏踏实实地跟在他左右，宛如左右护法。跟着一起出来的还有陈静书、安安、陈诚等人，甚至还有两位绵阳人。钱卫宁出来之后便与自己手下挑明了，伯克利家族想让大家去送死，但自己已经带头投靠了这位任小素，他是诺曼家族的人，得跟着他一起去寻一条活路。如果有兄弟不想去诺曼家族也没关系，待到一天之后可以自行离开，大家兄弟一场，希望不要有人去告密。让钱卫宁感到欣慰的是，这191名兄弟是都愿意跟他前往诺曼家族的。这会儿钱卫宁还心心念念的以为任小素就是诺曼家族派来的，倒是两个绵阳人有点懵，这不是梅哥大人从中途拐回来的人吗？怎么就成了诺曼家族的人？任小素骑在马上随口问道， 你既然在燃烧军团中有些地位，那应该知道很多事情吧？ 大人想知道什么便问我，我知无不言。 我很好奇伯克利家族到底凭什么跟诺曼和都铎两个顶级巫师家族对抗，他的倚仗到底是什么？就算他能引得诺曼家族报仇，但我猜诺曼家族也不会完全顺了他的心思。我要是诺曼家主，就干脆先与都铎家族联手灭了伯克利，然后再向都铎家族出手。 其实伯克利家族的北伐计划还有10年筹备时间，因为根特城北方的几个家族还在犹豫不定，伯克利家主自己也并没有十足的信心对抗都铎家主、诺曼家主。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他与其中哪一人动起手来，可能只有60%胜算。 任小素倒是有些诧异，60%胜算吗？这已经不低了。 但一年前有一位中途的客人拜访了伯克利家族，并承诺带来17年前178要塞用过的武器，伯克利家族便临时改变了计划。 中途的客人？ 任小苏愣了一下，怎么越来越多的中途人开始往这边跑了？这所谓的客人不用猜都能想到，一定是王室的人，不然谁会闲着没事插手巫师国度的事情呢？ 所以计划就提前到现在了吗？我怎么感觉伯克利家族有些仓促？ 确实挺仓促的，其实计划还有好几个月呢，但是都铎家族那位凯尔大巫师忽然策划了温斯顿城袭击一案，双方矛盾突然爆发，所以导致计划再次提前了。 虽然钱卫宁已经投诚，但任小素也没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告诉这货，所以在钱卫宁看来，他投靠任小素就是为了诺曼家族的背景，倒也没觉得任小素本身有多么厉害。如今知道任小素实力的也就是小梅、陈静书、陈诚、安安四人。 提前了好啊，正好赶时间呢。 大人，温斯顿城里袭击一案跟您没什么关系吧？ 没有，跟我能有什么关系？你看我像是那么凶悍的人吗？ 钱卫宁顿时放下心来，倒不是他小看任小素，而是温斯顿城里发生的那件事情太恐怖了，很难让人往一个少年身上联想。他有此疑问，主要是觉得任小素刚来温斯顿城就出了这么一茬子事儿，有点太过巧合了。此时深知所有真相的梅哥看向钱卫宁，目光中充满了同情。这一路上任小素说的10句话里最多有2句是真的，所以梅哥全程都憋着笑，然后听任小素跟糊弄傻子似的糊弄钱卫宁。可是小梅很快意识到当初任小素也是这样糊弄自己的，便笑不出来了。某一刻小梅看着钱卫宁，甚至还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仔细想想，自己比钱卫宁也强不到哪里去啊。夜幕降临的时候，钱卫宁招呼大家扎营。自从钱卫宁没有回头路可走之后，干活可真是太积极了， 生怕伯克利家族那边后路断掉之后，连任小素这边的大腿也抱不住。任小素坐在篝火边上，越想越不对劲。他问钱卫宁：“ 你没见过中土过来的人吗？” 算算时间，中土之人第一次来巫师国度的时间，刚好与王胜之去西北的时间相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王胜之就在筹谋如何制衡西北了。这让任小素有些担忧。王胜之和庆枕一样，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成为了你的对手，那你都必须打起12分精神来对待，不然火种、孔氏、周氏就是前车之鉴。 大人，那中土来客非常神秘，见过他真实面目的人很少，不过我知道一点，他应该就是最近两天便抵达温斯顿城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从这里调走的那些燃烧骑士全去了军械仓库。上面说要他们在两天之内将所有库房给收拾妥当。早先伯克利家主说中土人会带来礼物，我想这腾出来的仓库恐怕就是用来装那礼物的。 任小素眼睛一亮： 小钱啊，之前我总觉得你心眼太多，所以不想招揽你，但现在看来我们的事业确实需要你这种有智慧的人才。 钱卫宁老脸一红： 啊，大人过奖了。 小梅瞥了任小素一眼，敌对的时候就是心眼多，成了自己手下以后就是有智慧，这怎么还有两副面孔呢？您挺双标啊。当然这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 你们现在此处扎营，我要回温斯顿城一趟。 哎，你回温斯顿城干嘛？ 我要回去看看中土来的人到底是谁，又带来了什么东西，这对后续计划非常重要。 您是担心诺曼家族被伯克利阴一手吗？ 你猜对了。行了，你们先好好休息，我天亮之前应该就能赶回来了。 说完，任小素便起身走入了黑夜之中。这一瞬间，正在与伯克利家主开怀畅饮的王文燕忽然背后一凉。谨慎如王文燕下意识的就朝四周打量过去，却什么异常也没发现。这时候他看到宴会厅里打开的窗户，心想可能是风从窗外灌进来了，索性并没有继续多想。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